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领你尝惊喜，坐你下车先拍，红杏枝头吹莺闹，梨花细雨连莺啼。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方面，从昨天夜间开始，本市受不利气象条件和持续偏南风影响，空气质量转差。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于昨天晚上8点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黄色预警措施于今天0点启动实施。预计20号夜间起，受冷空气和降水影响，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于上周末开赛。200多名华语播音主持人才走进落地赛场，比拼才艺与专业技能。现场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及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职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初赛最后一场落地赛事将于本月21号举办，大赛音视频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展开，初赛晋级名单将于本月底揭晓。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中，歌词征集截止时间是今年的5月31号，歌曲征集截止时间是今年的7月31号。作为北京演艺集团梦想成真5月演出季的线下活动之一，北京歌剧舞剧院昨天举办了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公众走进院团，零距离感受舞台艺术。5月演出季将持续到6月6号，上演9部原创剧目，涉及杂技、儿童剧、戏曲、曲艺、民乐、歌舞等多个艺术门类。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昨天启动并发布了第一批片单，来听记者小东的报道。 去年全国电影票房559.1亿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票仓。在商业大片占据银幕主流，不断刷新票房记录的同时，近两年出现的《路边野餐》《百鸟朝凤》等艺术电影、小众影片也逐渐受到了大众的认可和青睐。首都之星艺术影厅联盟的成立，标志着本市将新增一块艺术影片的专属放映阵地，让市民拥有更多观看艺术影片的平台。北京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康伟在昨天的启动发布会上说， 在此我们承诺将竭尽全力为更多具有较高艺术性、弘扬主旋律和正能量的优秀国产中小成本影片提供展示的平台，为国际电影交流提供平台，将努力为热爱艺术电影的首都观众提供更多银幕选择。 首艺联第一期放映活动将在今年5月开启，片单包括本命年、玩主、天梯、建国大业、钢的琴、定军山以及一带一路立陶宛电影展。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艺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直门北大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西北二环的外环方向车流量大。安定门桥到西直门桥由东向西持续车多。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继续来给大家送奖品了。本节目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乐吃串串锅，瞎吃瞎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电话和获得代金券的电话都是400-028-6767。另外呢，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已经于上周末开赛了，200多名华语播音主持人才走进了我们的落地赛场，比拼才艺和专业技能。那还有一场落地的这个海选要提醒大家，是在4月21号来举行的，也是北京地区的最后一场海选了。大赛的音视频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展开，初赛的晋级名单将会在4月底揭晓。您还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的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了。在周三我们要继续的跟我们来自于时创家居装饰集团京津冀大区的市场总监雷红红姐来聊天了。欢迎红姐。 听众朋友大家好，江夏你好，我又来了。 红姐每一次来都会提醒大家，可以关注她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这个红姐聊装修，要强调是彩虹 的红。 你看我们的听众都会抢答了，我跟你说。今天呢，因为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确实好像也需要很形象的给大家展示一下，所以有很多人问说，你们节目不是很固定的在周五的时候才会开一直播的视频直播吗？今天我们也悄没声的开了。所以呢，今天大家想要待会儿听到我跟红姐的聊天的内容，想要来看一看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可以到一直播上面来找到我们。留言呢也可以在微博或者是一直播上面直接给我们留下来，我们尽可能的来回答大家关于老房装修，还有今天我们要提出一个新的，真的是一个新的概念和产品，适老化装修。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就是给老年人居住的这个环境， 对，让他们居住的更舒服、更舒适、轻松吧。 然后他们的房子到底会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对， 说出来可能我们作为年轻人可能是真的想不到的一些细节。 对，没错。然后老年人又不懂得这个归纳总结，那么作为家装公司，我觉得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所以今天其实讲的内容特别多，我好纠结，江夏，你说我讲什么不讲什么？内容真的好多，所以这个老房 和适老化的解决方案这两个部分，我都会浅尝辄止的讲一些，就是特别被大家关注的。 嗯， 当然，如果要是有就是特别想了解全部内容的话，那本周日我还有红姐装修的课堂。本周日 来，上周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等一下啊，我把这个一直播处理一下。 对，上周的时候我们是举办了是生态家装的这个课堂，那这周我们就准备了是老房装修和适老化解决方案的内容给大家讲。 嗯，上周呢在周三我们直播之后，周六周日的这个19周年的活动非常的火爆，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一方面会跟大家讲一讲老房装修的问题，适老化装修到底有哪些注意的点，同时还是那句话，既然我们实创已经19周年了， 对， 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奖品啊，我看到这个黑体字加粗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好跟今天的这个老房和适老化这个两个老字 对 很契合。 对，没错，这个是这个我的这个创意团队哈，专门的为这个适老和老房提供的，就是紫砂生态养生杯。本来不想读养生这两个字，你知道吧，因为或者是不想读这个养老杯，你知道吧，就是我会觉得这年轻人也很需要啊，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 嗯，好，那获得这个紫砂生态养生杯，虽然我知道你不想用养生这个词，但是呢现在这个我跟你说这个保温杯就是很火耶， 对， 就是在微博上面大家也会来刷。 对， 今天呢想要获得这份奖品的方法非常简单，而且我们是零门槛，只要大家拨打67684个9来支持我们实创，支持红姐聊装修，支持我们的乐享生活。 哎， 打67684个9，你说我听到876在直播啊，可以获得紫砂生态养生杯就可以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前面有个小爪子啊，上面有一个二维码，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直接在微信公众号的里面来搜索红姐聊装修这五个字，彩虹的红，也是可以获得一份礼物的。 对，我们准备了绿植一株，春天了嘛，希望大家能够朝气蓬勃的，无论是室外的这个红花绿叶还是室内的，希望在室内也给大家带来一份绿色吧。 好，还有人说今天开直播说我不按套路出牌，哎，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乐享生活。但是呢实创在走过了19年的这个历程当中，也很多时候是有点不按套路出牌。 对，19年的这个公司哈，可能你听到相对百年企业并不是说多么长久，但是对于家装这个行业来说，属于这个房地产的一个下游产业。那么中国的这个商品房是至今为止也就20几年，那么19年的一个家装公司其实历史上还是比较悠久的了。那么它能够走过19年，并且未来会有29、39、99年的这个历史，那么都是有两个字啊支撑，叫创新两个字。就像当年的2005年28800精装搬回家，选实创装修我看行，当时这个广告语读的时候就很创新，你有没有记得，就是模仿刘宝瑞的声音啊，读的时候就很创新。那么在2014年的时候又抢滩了这个就是互联网家装的一个热潮吧，啊，所以连续3年在天猫上做了这个品类的销冠。那么并且在这个很多八年前我们就开始做了这个门和橱柜的这个生产。那么现在呢又2016年的时候又建造了一个10万平米的一个工厂，所以又做了定制家具的一个生产。所以不断的实创的这个再创新来支撑，那么达到现在19年的历史。那么在19年的这个献礼上，我们又做了一个新品，叫做适老化的解决方案和老房装修。其实是非常的对应着现在的这个社会现象，因为我们现在老房真的这个占交易量比例占到70%，那么我们的这个老人，其实在北京的这个老人有到300多万的这个人数，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老人和老房的。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研发了一个新的产品。 提到生活质量，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带爸妈出去旅游就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就让他们的生活很丰富多彩了。其实不然，生活是每一天在进行的。 对， 能不能让他们住的这个地方也很 很方便， 对，因为旅游毕竟是昙花一现嘛，一瞬间嘛， 短暂的一个时间， 对对对，但是更多的还是要在这个居住环境上是有改变的啊，因为基本上你说你在生活中，老年人退休了，然后有自己的社会活动或者朋友圈子非常好，那么在家里的时间一定是多于这个年轻人的。你像我们那个设计师在给，就前段时间会给一个这个银行行长的一个家里头做设计，他说他房子特别小，所以呢想隔出一个房间来单独给孩子。那么单独给孩子，设计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家有没有老人跟你同住，如果有同住的话，那么一定要把这个朝阳的这一面的这个阳台和客厅一定不能动，因为老人一定要晒太阳。但如果没有老人的话，那么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给到孩子用的。所以他第一反应是有没有老人居住。其实通过这个我们会感觉到，其实老人特别的需要比我们年轻人或者比孩子更需要在居住环境上得到改善，让他们住得更舒适和更轻松。 这个设计师也是非常的贴心。第一，我们要去问一问 对 家庭成员的这样一个组成是什么样子。 对， 第二是也特别突出了今天为什么时创会在19周年的时候不按套路出牌，我们要推一个适老化。但这个呢，你说有没有套路在里面，我们其实也是按照一个社会发展的进程在出牌。 没错， 因为发现了大家需要，我们就顺应这个需要痛点，我们推出了这样一个产品。 对，时创就是发现了这个需求且解决这个需求，而且能够很完美的解决需求。你看我们的产品名字叫完美家装，时创完美家装。而这一次的我们的名字你知道吗，名字起得非常的我觉得富有诗意，叫时光版老年适老化老房。它其实是房子嘛，是承载你整个家的这个欢声笑语的，或者是一些这个喜怒哀乐的人生都会有。所以这个时光版我们起的这个名字还是很富有诗意和很有岁月感。 时光版 、 19年其实我们也是用时光去见证了很多的东西。 对， 然后现在呢我们也要让爸爸妈妈们还有一些正在听节目的可能是90后00后的你们的爷爷奶奶们， 对， 可以有一个很舒适的居家的环境。除了舒适以外还有一点对于他们来说是方便且安全的。 对，没错，我觉得你刚才说特别对。我一会儿会去讲比如说防滑，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不只是跟老人相关了，我们这些人也是很需要这个防滑的问题。比如说家里老人有可能坐就行动不便坐轮椅的，那么很多数据上你是要变化的，比如说门洞的这个宽窄，比如说开关的高低，你的数据上是有变化的。 你看我们说完这个以后，一直播上面就有朋友打出时光版好有感觉啊。对啊，这个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会想要在一直播上面，我们不就是不按常规周五来直播，周三也会有一个视频直播的原因。就今天我们讲的话题真的很适合大家在一边听的时候也一边来看一看，然后感受一下。当然更多的问题呢你们也可以刷出来，我们请红姐在我们的直播时段尽可能的回答大家。来刷问题，向红姐提问的方法很简单，两个方法。第一呢可以拨打6768-49只要拨打进电话今天就可以获得跟我们今天时光版主题非常契合的一个奖品，是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另外呢大家还可以来微信搜索关注一下红姐聊装修这个公众号，这五个字彩虹的红，可以在我们刚才养生杯的基础上领取绿植一株。这个在家里面也是可以来净化一下我们的环境。 对对对，非常的欢迎打进电话来报名我周日的红姐装修课堂的这个小环节。 打电话除了可以索取养生杯之外呢还要记住说周日是几点呀，在哪儿啊，什么情况呀，我也想听一下 什么个路线呀。 红姐的 来了之后能听什么呀， 装修课堂。 装修课堂。 对，今天讲到哪一课了呢，可以打6768-49咨询一下。同时提醒大家另外一个跟我们互动的途径，就是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都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都是同样的名字，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向红姐来提问。 有朋友说想要红姐聊一下什么是地中海风格，没有问题。这个呢，因为和我们今天在876聊的主题有一点点就是没有那么的契合， 对对对， 所以我们待会儿会在这个大概26分和半点的广告之间，我们在一直播上面来回答你的问题，所以不要走啊，在一直播上面不要走。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接下来你想说是先说是把我们把19周年的这个活动放在前面，还是把这个适老化的几个亮点跟大家先说一下？ 嗯，我觉得可以先说一下我们周末这个活动吧，还是希望能够邀请客户能够来我们展厅来看一看。 好， 首先呢，这个19周年，我做了一个三大承诺入合同的这么一个活动。我重点还是非常这个强调环保和生态家装了，因为聚一气养一体嘛，所以这个环保如果这个三大承诺不达标的话是100%赔付的。那么哪三大呢？就是我们家庭中用的非常非常全面的，比如说地板，一个100平米的房子除了厨房卫生间，我们再刨去公摊面积，可能需要70平米的这个六七十平米的地板，那么它的环保性一定要得到保证。那么再比如说有这个涂料，你知道一个100平米的房子需要280平米的顶和墙面的这个铺刷，那么这种铺刷如果不环保的话，其实你想象每天都会在这种有味儿的环境下其实很难受的，所以涂料我一定能够保证它是极致的环保。而且我们用的西班牙提单漆，它是未检出的 VOC， 也就是零 VOC。 嗯， 那么在这个板材上，因为你看我们一般家庭如果三口之家的话，也是拿100平米为例子，那么这个家具的展开面积要350到400平米，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和铺装量，如果你的板材不环保，我也别说后果了，反正能够保证 后果很严重， 后果非常严重。所以这一项我也要保证用户们在这个甲醛含量上一定是小于一级的，而且小于 1.0 的，一级是 1.5 毫克每升，那么我们用的板材是小于一毫克每升的。是从这个东南亚进口的，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承诺哈，这是一诺。那么我还玩了一个千金九重礼，就一诺千金九重礼。那么这九重礼其实也跟环保和生态相关的，就是红姐聊的东西或者红姐做的这个活动，一定是要保证你家人的这个健康的、舒适的、快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基准点。我可能很少去聊风格啦，很少去聊风格，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会流行，可能会根据你年龄不同去变化和喜好。但是生态家装、环保、健康、舒适、自在，这几个词是一定要贯穿你，无论你年轻还是年老，无论你我们要做适老的还是要做适幼的，我们都要有这几个标签嘛。所以后面我们的这个九重礼，其中有很多项啊，比如说深度的净泉保洁，我会给客户做深度的这个保洁工作，再加上一个净泉的处理。那么我还要送这个前置的净水器，就上期节目我也讲过了，或者江夏你也应该听到，就是我对于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是很鄙视现在的这个自来水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啊，我就不在这重复了哈。我觉得我要送给客户一汪清泉，所以我送客户的是这个德国的贝氏净水器。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各种打折了，既然庆生嘛，我就一定要多出一些血本了， 九重礼啊， 比如设计费的6折，比如说管理费的5折，比如说庆生的红包。因为现在很多客户都在做一些舒适系统，江夏你知道什么是舒适系统吗？比如说原来都是用散热片去保温的哈，就是冬天的时候散热片就是我们的暖气片。那么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愿意用地采暖，就为什么？因为地采暖人他的这个要求是脚底下暖和，然后头脑一定要保持冷静和清醒。如果你从上到下，或者你这个正好头或者头以上的位置它是热的话，它其实是你身体是不舒服的， 会难受。 再有一个就是热空气的这个密度要比冷空气要大，所以它是要小，所以它是往上跑的。所以你用地暖的话，你家里的这个整个的温湿度是非常的比这个散热片要好的， 是比较平衡的。 对，很平衡，而且符合这个人体的这个生物学，它是符合这个的。那么还有像比如说这个垃圾处理器，比如说一些新风系统，现在咱们就不断不光是有雾霾了啊，咱还有扬沙了，所以这新风系统很重要，包括防盗门等等的，这都是家居的必需品。所以我们又送了一个满10000 返500元的这个券可以直接买。你就试想一下，十几万的家装，你返个这个几千块钱的这个券，你至少防盗门你是白给的了。 嗯 啊， 又送了一个门， 就相当于送了一个防盗门了。 嗯， 而且是这个大品牌的。 明白， 防盗门，那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品质的升级，我觉得在这里就不赘述了哈。可以打进电话来咨询，或者是加我微信公众号啊，直接跟我聊，或者加我私信啊，什么都可以。 好，那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这个一诺千金九重礼，也是针对我们实创19周年这样一个生日季。 对， 才会推出的一个活动。 对， 所以大家可以6768-49咨询一下，说，哎，你们承诺的这个三大承诺入合同， 一定是入合同。 啊、对，我这环保你们有保障了，我什么时候来定才作数呀？你们的生日季的这个什么时候截止啊？ 其实我生日季是2周的嘛，从上周的周一开始到本周的这个周日 结 束。 周日 结 束。 对，我是2周的这个时间，不能天天过生日，天天吃蛋糕。 生日季嘛，对不对？ 对， 那也是有一 个。我是2周的时间。啊，所以也希望客户尽快的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吧。嗯，我觉得自己个人来说哈，安排的这样的承诺和这样的礼品给客户还是很实用的，而且还是基于我们说的健康、生态、环保、舒适这四个词。 环保、舒适，这是现在很多人关心。就像红姐说的，风格什么的，我们要后续再来考虑。 对 啊，首先这个我的家装完了以后是不是安全的？我能不能放心的住进去？ 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很重要。好了，刚才说到的一诺千金九重礼，我们实创19周年的庆典在本周日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的，现在还可以拨打电话6768-49预定一下活动现场参与方式。同时呢，只要拨打6768-49就可以获得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好了，我们接下来要在一直播上面继续跟大家聊天，下半时段见喽。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国家大剧院新制作《古希腊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著名戏剧导演罗锦麟、罗彤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云中见鸟城》，4月26日至5月2日欢笑首演，订票6655-0000。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6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6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羞得丢丢，你这泼猴！ 天天上蹿下跳忙装修，真快成泼猴了。可惜我不是大圣， 让我来点化你吧。4006668866，找全包圆。 全包圆能省事儿吗？ 全场999每平米一价全包圆，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 能省心吗？ 火眼金睛甄选超一线环保大牌建材，标准化精细施工，手机实时指控。 最关键是能省钱吗？ 哎，你是问题猴吗？全包圆自带高性价比 DNA， 省的那个多呀，包的那个全呐、能让你瞬间省上天的感觉，你的金动云动望尘莫及， 俺老孙去也。 4006668866，先打电话问地址啊！ 记住啦！ 想见店内活动。 长奏10年，相约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吉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很多老房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在西北朝向阴面的这个老房子特别多。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水电老化，水电管的老化，以及这个可能带不起来现在所有的电器，可能80年代的房子到现在如果还没装修过的话就肯定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就比如卫生间的狭窄呀，然后这个卫生间漏水呀，包括这个储物空间狭小啊，包括这个户型啊，现在更多的都是那个高板了，高层板楼，南北通透的，为了这个节能减排。那很早以前的80、90年代，可能没有这个板楼的概念，或者说矮板啊，有一些那个塔楼，你就会出现这个枪型的户型，你知道吗？手枪型的户型 啊， 然后或者三角形的户型，或者是这个反正各种怪异的户型，真的我都见过，因为装修这么做了装修十几年，我都见过 奇葩户型， 很奇葩户型。然后你放什么东西你都放不好，而且收纳又没有足够的空间，就这些事儿都特别的麻烦。所以在这里，我想从刚才的那个一直播的那个朋友问起来，说这个卫生间的这个防臭怎么办？就这个事儿，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哈。这个反味儿呢，一般都是因为你的这个地漏，其实是说白一点啊，就是你堵的不严，它会有反味儿。因为那个老的这个下水道啊等等，它其实做的都没有现在这么的这个科学。那怎么办呢？首先第一个，你就一定要这个增加这个防味儿的，我不能说品牌哈，不能说品牌。那么你要一定要做这个更换成防漏的这个防臭的地漏。那防臭地漏什么原理？这工科女又来了哈，我一定要告诉你们什么原理。就是说，如果说它这个水是少量的水，它是不能够，它的重量是不能够压开它的这个就弹簧或者磁控的。它有两种材料哈，一个是弹簧的，一个是磁控的。它有少量的水，它是压不开的。压不开的话，证明它下面它也上不来。但你水很少，其实你也不用排下去，所以它很科学。但当你洗澡的时候，你的水的这个流量大，你的压力大，它是可以冲开弹簧或者是磁控的。当然现在弹簧用的少了啊，磁控的用的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很科学的一个先进的技术其实去做的，可能更多的是用的物理的技术去做的。非常好。那么还有一个防臭的这个地方啊，就是你们家那个水盆下边有一个 S弯下面，在到这个再到这个地下的这个排水这个管的这个过程中啊，这 S 弯和你那个下水管中间一定要做好密封。如果这个密封做不好的话，它会从那儿漏出味道，甚至滴出水。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加玻璃胶，一定要给它封死。所以我只是说这两个部分啊，这是一定要做的。当然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原理哈，我就不在这儿说太多，因为时间有限，因为我周日还有一个红姐装修课堂。那这是我要说的一个特别的普遍的现象，叫卫生间反味儿。 好，红酒装修课堂我要在这说一下，就是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关于老房子的很多的问题，大家都想要知道说怎么解决，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就可以解决它。 对， 但大家总是住在这样的一个楼里这么长时间了，居然都不知道这么简单就可以解决它。 对， 所以周日可以到红姐的课堂上面再去听一听，或者是当面再问问红姐，我们刚才没有说的品牌是什么呀？怎么去做呀？是不是很麻烦呀？我们家是个什么情况呀？ 对，没错。而且我特别推崇这个课堂是什么呢？就是家装还是一个传统行业，它一定要面对面的去看，因为它是一个服务，它并不是说买一片瓷砖或者买一段水泥，它是买你为期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一个服务。那么这个服务一定要提前看好了，闻啊、摸呀、看呀、听啊等等的。包括我的课堂上很活跃的，因为有很多实验，你就比如说这个防臭地漏啊，这个我在现场就会有一些这个实验可以给大家看，包括我讲的板材的环保，包括我讲的胶和漆，包括我讲的这个就是能够吸收甲醛的这个石膏板，我在现场都是有这个实验的，所以我很推崇这个线下的这个体验啊。 这是6768-49，我要再说一遍，因为刚才说了这么久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听红姐的课堂，还有怎么获得我们这个紫砂生态杯， 对 啊，怎么获得这个绿植、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询问一下，6768-49，很简单， 对， 很容易记。好， 对，就我迫不及待的要告诉大家这个倒灌这个问题哈，倒灌这个问题，这倒灌也是因为这个烟道它的这个是可正可逆的，就它这个风是可正可逆的。可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们家开这个抽油烟机的时候，它这一开，然后它那个阀门开了， 它就这叫可正。可逆的就是它没有一个逆向的一个这个节制的这个管儿，所以别人家的烟道上来的这个气或者下去的这个气一下就倒灌到你们家的这个厨房里头了。那么这里边一定要用一个这个叫止阀的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叫反烟阀。哎，对，这个东西我突然一下想不起这名儿，叫反烟阀。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们家开抽烟机的时候，它这个风啊是可以把这个反烟阀给吹开的，那是正向的，是可以流动的。但是如果从这个反向的话，它是吹不开的，反向它是吹不开的。所以用这种科学的技术可以达到你们家就不会倒灌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房子啊，你要装修的时候一定会涉及到烟道的一个拆装问题。在老房子里头呢，就是烟道更多的用的是水泥压力板，那这个水泥压力板就会出现，比如说你的拆除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烟的外流啊，这个缝隙其实它也会使你们家会有一定的这个味道的这个反流进来的。所以一定要用什么呢，叫做把原来的这个水泥压力板拆除之后，那么用5毫米的轻体砖再重新砌一个烟道，这是真的是必不可少的。不要觉得这个成本高，或者不要觉得这个太麻烦费时间，一定要做的，一劳永逸，否则你们家就真的是天天闻别人家吃饭的这个味儿。 而且大家会走进这个老楼里边，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你进到这个楼里，你就能够，还别说你在自己家里边就能够闻到别人家是吃的什么饭，你走进楼里你就知道今天一楼在做什么，二楼在做什么，其实都是这样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很长时间呢，是关于这个老房装修的问题。之所以时创在19年过生日的时候要提出老房装修，哎，我们要解决大家很多现实的问题，也是因为现在确实在北京市场上面老房装修是一个很大的需求，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大家有这个需求，做出了这样一个产品。另外一个在19年特别推出的就是适老化的这样一个新品。 对，没错，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接下来要特别跟大家说一说的。在这儿呢还要提醒大家啊，时创过19岁的生日了。刚才还有朋友说我就比时创大3岁，我拿一紫砂养生杯这合适吗？合适啊，可以送给家里人啊，送给爸爸妈妈多好。6768-49，今天呢只要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获得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同时呢你还可以问一问关注哪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获得绿植啊，也可以拨打6768-49来询问一下如何参加我们时创19周年的活动，还有就是我们这周日就要截止的红姐课堂也是在这 周日 会来开。这周日截止的是我们19周年的活动。 对， 红姐课堂呢当然是 基本上是周周有吧，基本上我会有不同的课题嘛，当然都是从技术层面的环保的生态的这个家装，还有就是这个适老化的这个解决方案，然后马上我还会推出适幼，因为你老和幼嘛是我们这个社会要保护的两个群体，那么还有这个收纳的一些这各种细节的方式等等的。那在现场一定是不是有图有真相哈，在现场一定是有实验有实物才有真相。 好啊，说了这么多了再说一遍，6768-49这个电话大家就可以直接的来咨询一下如何参与活动，如何获得奖品啊，如何去参加我们的红姐课堂，还有就是红姐聊装修的微信公众号也上线了，大家可以来关注，直接获得我们的到店礼，就是绿植一株彩虹的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关注红姐聊装修。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因为在一直播上面大家也看到我们了，所以问了一个关于适老化装修的问题。大家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一直播或者是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向我和红姐来提问。他说可不可以讲一讲老人对于这个老物件的情感保留的问题，如果新装了房子但是还有很多不舍得扔的老物件怎么办 啊？我觉得两个方法哈，第一个就是意识的问题，日本的崇尚的断舍离，我觉得这是一个意识的问题，可能会要扔掉一部分，但如果老人实在是不舍得扔的话，那么就要第二个解决方案，就是收纳。 你要很好的做出收纳，那么就是在哪儿使用在哪儿收纳，这是最方便的，否则你家里就会乱。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的收纳储物空间一定要足够多，那么也就是一定要根据你家的户型还有你要收纳的东西需要做定制。比如说有些东西它就是棱棱角角的，哎，你这个抽屉或者这个隔板你就装不下，还有些地方它就是犄角旮旯的地儿，你说你不想利用吧，你又觉得亏，但你东西还特多，所以这样的话就一定要用定制。所以我觉得这个，哎，所以这个听众朋友特别好，提醒我了。我觉得一定要把这个日本的断舍离和收纳的原则，我觉得应该是我下一期红姐装修课堂的一个，或者叫家居课堂的一个主题，我觉得特别好。 老物件儿我曾经看过，因为我之前也很爱看各类的装修改造节目啊，就是其实中间也会涉及到老物件儿。第一呢，我们是要断舍离，要扔一部分。那现在设计师也可以帮我们做一些真正的改造， 对， 就是让这些老物件儿 呈现出来， 哎， 不要在里面落灰，不要在这个柜子里头就放着，然后什么时候可能想起来拿来看一下，然后又依依不舍的放进去，我觉得这样其实也不好，就不如让它就重建天日，让它有地方能够放，而且是展示出来的，就是非常美丽的展示出来的。 不是一味的收纳， 对，也不是一味的收纳。对，我觉得，哎，你太棒了，你又给我提供了一个灵感。 是红姐课堂的灵感吗？ 是啊，所以我邀请你来参加我的红姐课堂。 好了好了，周日我知道了，6768-49可以报名红姐课堂，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如何参与时创19周年的活动。同时呢，拨打6768-49，今天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获得紫砂养生杯一个，紫砂生态养生杯一个。还可以咨询一下如何获得绿植啊，因为要关注一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刚才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适老化的装修，第一个大的步骤就是安全性的问题。 对，安全性， 我们说一下防滑吧。因为我观察过我周围，包括我自己的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其实最担心的问题就是在洗手间或者出洗手间的时候，如果不小心摔倒。 对， 因为大家知道老人是非常容易骨折，但是老人一旦骨折，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骨质疏松的问题啊， 对， 他很难康复。 对，而且很有可能他做不了这个手术啊等等。 对，我们说伤筋动骨100天， 对， 老人呢绝对是不止100天的。 对， 而且会对他的身体是，我不能说是一个很致命的伤害，但是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 对，没错。所以其实防滑呢，我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地板，一部分瓷砖。那么我们在现在只聊一次这个瓷砖的问题哈，地板我们可以在周末的这个红姐装修的课堂里头聊。那么瓷砖呢，因为可能更多的是洗澡的时候有水然后它就滑倒了。但它其实瓷砖的防滑是有一种叫防滑剂。瓷砖的防滑剂是什么原理呢？它可以少量的溶解硅，我们知道这个瓷砖很多二氧化硅的成分啊。这个瓷砖防滑剂它会少量的溶解硅，那么就可以在这个瓷砖的表面形成像毛细，怎么说，叫毛孔那么细的一点点小坑，但你是看不出来的，你可能摸也没有什么太大感觉。但这坑就很棒了，它就是有这种吸盘的作用，就它有水的时候你脚一踩，你就把它这个水挤压出去，挤压出去之后它就变成一个什么状态，你能想象吗？ 就是 真空状态， 就是我们粘很多的东西在墙上的小吸盘， 就是这个意思，叫真空状态。所以它其实在吸着你的拖鞋或者吸着你的脚，那它这个也很多很多的这种毛细小孔，它吸着在你的这个拖鞋上，它就会产生这个吸盘的效果，就不会让你轻易滑倒。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防滑原理到底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你觉得茅塞顿开？ 对，我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就是你走上去会轻轻的有一点那种 吸盘的， 需要用力抬一下那个感觉。 对，对，这就是这个瓷砖的这个防滑。 那这个处理是在我们装修阶段就已经完成了。 是这样的瓷砖，一定要选择这样的瓷砖去完成的，而不是装修工人去帮你放这个防滑剂，并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要选择这个瓷砖，而且你选择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放大镜可能有点夸张哈，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你可以摸一下，它可能有一点那个就不滑，就是棱，就是怎么说，有一点点粗糙，但你不要怕它，你不要觉得它是不好的，其实它是好的， 就以为是质量问题。 对，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避免摔倒的日本的一个小改善，就是椅子，让老人坐着洗澡。